惜，叹辛苦，黄泉千灯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？怎可叫人替你惋惜呀？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辛苦伤感，事事不敢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座。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切磋，尽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曲，日后 哎呀呀呀，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仙姑再赐教。 相公休得过去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如从命，先朝了。 Yeah.

一看。 亲恨还你哟。 Thank you.

心肝。